自幼儿孟嫂娘训教，抚养金翅燕，永不忘铭记心旁前辈的忠良臣，认真敬仰那有我国悬丝琴埋发贪赃，到我日今我坐开封，国法执掌杀赃官，赐我八神血冤枉，为朕人献朕计，朕计一样则其宽，则人言，怎算得国家栋梁小苞面，藩王法岂能轻放，敌若徇私赏我欺君，下要民败坏极高，我哪